OK，Sorry，对不起，今天。今天稍微有点晚，嗨，德利牧师，如果你加入我们可以的话，把那个视讯打开。你们这样做，他们完全看不到有人是在这边，都坐在旁边。哦，有，现在有一个了，现在有一位。OK， 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此，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每个礼拜天越加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这个是你赐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因为我们越加认识他，就越加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就越加认识我们所领受的恩典。这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领受的，但是你却将这个渴望的心放在你儿女的心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今天聚集在此，也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借着今天讨论，真的是能够瞻仰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算是到我们基督论的高潮吧。今天我们讲基督的中保的职分的受到亵渎，和他中保职分在高升之中的光景，或得荣耀的光景。这个也就是关乎我们之前有提到，讲到基督中保的职分是他有三个职分 ，right？OK， 先知、祭司和君王。可是这三个职分又经历了两个过程，你可以这么理解：降卑和高升，或者受羞辱和得荣耀的过程。我们今天会检视一下这个过程，大概重心会放在他得荣耀的过程。在得荣耀的光景，在《耶稣是谁》这本书，主要是在115到120页。我想我们还可能还有一课，基督论的这个系列就可以结束了。OK， 还有吴德利牧师，你可以开你的视讯吗？还是你听得到我们声音吗？希望听得到。I don't know， 今天有一些技术问题。OK， 好，我们先看一下基督他的中保职分，每一个职分都受到亵渎，都受到blasphemy， 特别是在他受苦，我们说他受苦的 passion。他上十字架的那个阶段，但是应该是这么说，他上十字架，他的中保职分所受到的亵渎，只不过是最终极的象征，他这三个职分在他一生之中都受到的羞辱或亵渎。OK， 他的先知的职分，他们马太记录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又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OK， 你会注意到，在人们在亵渎我们的主的时候，他们其实每一句咒诅耶稣的话中间都含有非常真的真理，只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有多么的真实。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Okay， 好像他意思是说，你不是先知吗？连你怎么可能会落入这个光景，连打你的人都不知道。但是如果当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知不知道当时打他的人的每一个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如果当时他不知道，他现在必定知道。 OK，祭司的职分，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句话讲的是多么的真实。虽然出于这些亵渎之人的口中，他们是在羞辱我们的主，你不是说你能救别人吗？可是你连自己都救不了。的确， 如果他要救自己，他就不能救别人，非常的真实。Okay. 我们可以比较于先知，我们看一下，先知有一个先知的职分，他们说你是先知，告诉，那你就说打你的人是谁。刚才我提到一个概念，马克琼斯这本书在那一小段，他特别是聚焦于我们的主在受难的那段时期，他的三重职分都受到羞辱。但是我说这个在受难时期特别是凸显或特别的彰显了，其实我们的主在一生之中他的三个职分都受到羞辱。其中在先知这个上面，我们可以比较路加福音第四章那边，路加福音第四章那边，在路加的记录里面，是他在受试探以后，带着圣灵的大能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进到会堂里面开始讲道，人们拿先知书给他，然后他开始讲哪一段道，他用以赛亚书61章 right， 主的灵 高在我的身上。刚开始讲的时候，他家乡的人的反应是很好的，但是他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他继续讲什么？以赛亚书61章，他等于是宣告自己的身份，我就是那位被圣灵所高的，耶和华的灵所高的。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就此停止，当人家都说他好的时候，他继续讲，讲到最后，讲到最后，人家他自己家乡的人厌弃他，要把他推从悬崖上推下去，要把他杀掉。这个对一个我来就是为这事而来的，我来就是为传道而来的，自我宣告自己任务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第一次讲到，就他自己家乡的人就要把他杀掉，为什么他们要把他杀掉？他先用先知以赛亚书，你们可以，如果你们坐到这边的话，会让人家觉得说我其实是有听众的。你们坐在后面，那个摄录影机都看不到。Anyway， 没关系啦，无所谓，反正本来就没有什么人要听我讲话。他继续讲，他用先知的话来先说 ，OK， 这个就是我。而且我就是那受膏者，然后大家都说哇，他讲的很棒，很有权柄，没有人讲话像他一样。可是他路加福音第四章，他继续讲什么？起先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OK。然后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用俗语对我说，医生你自己医治自己吧。接着在25节，我对你们说实话。说什么实话？他特别引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他可以引很多其他的例子，他可以 引用摩西的例子，引就是论述摩西怎么样拯救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出埃及。没有，他用以利亚做什么事，而且以利亚做了很多事他都可以引用。他就讲以利亚到了一个西顿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一个外邦人那里去，一个出了其实就是出了那个耶西别的家乡的那里去。这个女人或者这个女人的后代之后，耶稣会遇见她、right? 会遇见这个女人的后代，然后会对她说，给孩子吃的食物给狗吃是不恰当的。然后又引了另外一个例子，以利沙，讲的是什么？叙利亚国的将军纳曼得医治的那件事情。也就是说耶稣说，哦 OK， 你听我的， 我就是你们期待的以利亚，就是 你们会说，哇，这个口出的恩言 真的是很，我告诉你，这个恩典是什么？就是恩典是临到外邦人，会临到外邦人。他用这两个，这件事情就引起他自己家乡的人要杀他。先知在自己的家里是不得尊重的，甚至是会引起人怒气满胸起来撵他出城。OK， 所以我们看到先知的职分在他受难的时候很明显的受到侮辱，受到亵渎，但是其实从他一开始先知的职分就是受到羞辱的。 OK， 祭司的职分，他杀了别人，他救了别人，他救了别人不能够救自己，这是非常真实的。如果他真的要救别人，他就不能够救自己。子恒，你要不要？对不起，那个我们今天有点技术问题，所以那个你在那里会挡住那个你的头会照到你的头变成主角。我们应该把那个椅子移开，没关系啊。OK， 所以他如果真的要救别人，他就不能够救自己，他救自己就不能够救别人。比较于约翰福音第十章17-20节，如果大家可以翻开一下，那里我们的主怎么讲？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我的命舍去，然后呢，好再取回来。然后他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不是你们罗马兵丁，不是你们犹太人的官长，不是犹太人的大祭司，不是比拉多。”是我自己舍去，也没有人可以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你的权柄，你以为你有权柄？ No， 是我的权柄，我的权柄将我的命舍去，也有权柄再取回来，因为这是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OK， 所以如果他救别人不能够救自己，不是因为他不能够救自己，是因为他定义要救别人，就不救自己。OK， 君王的职分，他们说：“啊，以色列的王还定了一个犹太人的王。”然后犹太的祭司还为这件事情去跟比拉多说：“你不要讲说他只定说他是以色列的王，你应该说他说，然后 quotation marks。”要把它弄到引号里面，他说他是以色列的王。你可以注意，其实那个时候犹太祭司他们已经有一种非常后现代的概念，后现代就不外乎就是那个真理是你说什么我说什么，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他们已经认知就是 yeah， 如果技术上你要更精确一点，他不是以色列的王哦，就连那个放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木板要嘲讽耶稣的都要把它列出来，是他说他是以色列王，不是我们说的。 OK， 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吧。这个就是世人他们就是凡事要眼见， right？ 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他不从十字架上下来，他赤裸裸挂在十字架上，在我们的眼中他怎么可能是以色列的王？但是我们也可以记住，比较于马太福音21章那边叙述我们的主进城的时候，骑在一个驴子上面进城的时候，那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开口欢迎我们的主进城，和撒那和撒那从主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更重要的是他这种进程的方式就符合了预言、right? 他要坐在一个驴子上面进程。你的主进程的时候他是谦卑的，你的王进程的时候是坐在驴子上面的时候。所以他先知祭司的职分、在他降卑的光景之中，在他受辱的光景之中，并非只是最后那一个礼拜受到羞辱，而是从他一生开始就受到羞辱。受到羞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不被认出来，不认他真实的身份，就连他的家人都不认他，以为他疯了。他的家人他的兄弟们说，你这么厉害，你上到耶路撒冷 去做你的事，不要在我们这里。他自己家乡的人第一次听到他讲道，而且是带着圣灵的大能进到耶稣的家乡叫什么名字我忘记，拿撒勒的时候，他们居然要把他杀了。 OK， 好，这个跟我们昨天晚上讨论的也有一点关系，这个也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跟人的期待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你在福音书里面会一再的看到，人也的确要拱他做王，约翰福音第六章 要来要找他做王，他也的确是王，但是他做王的方式不是人所期待的，或者用属灵一点方法的方式来形容，并不是肉体所期待的。Okay? 他的确是先知，他是最大的先知，而且上帝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启示都透过他的儿子向世人启示，但是并不是用人的方式人的期待认出来的。以至于他和犹太人的争辩一直都是一种权势上面的争辩，他总是问犹太人，你们经上岂不是说你们没有读过经吗？他们都是读同一本圣经，但是怎么解释这个圣经解出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他们应该认出来是他，只有透过他才能够正确的读圣经，他是被赋予那权柄来解释圣经的。 OK， 解释他们的圣经的，但是他们不承认他是先知，不承认他有这个先知，不外乎就是说上帝话语的人，代表上帝说话的人，透过他来启示上帝的人，他们并不认他这个身份，当然他们也不认他为王、right? 祭司更不要说了，他们是嫉妒他。大祭司约翰福音特别提到，比拉多认，马太福音特别提到，比拉多认出来这些大祭司是嫉妒耶稣，所以把他送上十字架。他们却不知道，原来他不只是大祭司，而且是要献自己，舍去自己的命，献自己为祭。没有人认出来，连他的门徒们也没有认出来。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基督得荣耀，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所有的前面的论述都是 It's building up to this， 基督得荣耀，或者基督的三重职分在荣耀中的光景。 OK， 马克琼斯在这里用的，我在这边有放Goodwin 462483，那个只是如果你有兴趣你去买古德温作品大集的话，是在第四册的第462页之后和483页之后，特别有讨论基督他的荣耀，而且是基督他三重的荣耀。这个除了据我所知，当然我知道的很少，据我所知除了 Goodwin 和欧文，约翰欧文之外，几乎没有人讨论基督这，大家都会讨论基督的荣耀，可是没有人会去真正的探讨按照经文的启示，基督的荣耀其实是可以，你要以 基督三重的荣耀来理解它。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是如此。而欧文和古德温这两个人之中，古德温在这个议题上面阐述的又比欧文的更仔细和精彩。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个 Thomas Goodwin 的第四册里面讲的。 OK， 首先一位基督徒活在地上最重要的事是什么？Yes， 因为这个是我已经印出来的，也许我没有印出来，已经在这里聚会一段时间弟兄姐妹，因为阿丹在这里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回答是主日敬拜上帝，不可停止聚会，要来 Yeah OK。 但是我们想一下，为什么是如此？为什么是在我们这里变成制式的答案？但是不应该只是制式的答案，right？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 Hey Daniel，You're gonna, that's, 我们要把那个椅子移开。 You're gonna block the camera if you sit there. 对。为什么？我们可以想一下吗？为什么以基督徒来说，你可能会听到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主日来敬拜上帝。但是为什么是如此？今天方子姐第一次来这里，老远坐公车，然后带了很多的东西，大热天要来敬拜上帝，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爱上帝，的确，如果我们的 worship 没有那个 adoration， 没有那个爱的话，那个是空虚的， right？ 那只是形式上的。OK， 但是为什么是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当我说最重要的事，我换一种方法，就是说它是满足了你人生的目的的事。这样子讲好了。为什么主日以基督徒来讲？主日集体敬拜上帝是满足你人生目的的事，以基督徒来说。 因为上帝离开教会， 然后呢？为什么这个是你最重要的？为什么是你活在地上最重要的事？ 集体的荣耀神。 集体荣耀神。OK， 我还是要问，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Yes， 我们如果在这里敬拜是 true worship， 是真正的敬拜，是凭着圣灵的敬拜。其实我们真正敬拜，圣经讲是在天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其实是预尝，不只是现在凭着圣灵，我们是真真实实的敬拜现在坐在父右手边的基督。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活在地上，我们每七天有一天来在这里集体敬拜上帝，就等于是预演 rehearse 在启示录里面那个在羔羊宝座面前的那个永远的敬拜，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为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因为上帝创造你，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最终的目的就是在羔羊的宝座前永远的颂赞敬拜我们的主，颂赞我们的上帝，颂赞我们的三一神上帝。 OK， 因此如果我们要换另外一种，你可能会听到一下改革中里面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小奥里问答，荣耀神换另外一种来讲就是什么？换另外一种话来讲，另外一个字，敬拜神。 We're made for worship， 上帝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要敬拜他。如我们，你会注意到人总是会敬拜某个东西，人的问题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人的问题总是你没有敬拜到那唯一你应该敬拜的，你总是敬拜这个敬拜那个，甚至无神主义者他们还是 worship， 还是在敬拜某些东西。但是如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个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的好处，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真正得到永远的福乐，真正的满足。所以当我们说每个礼拜天来敬拜上帝对基督徒来说是最重要的事， 因为那个让我们预尝我们最终上帝创造我们，我们都活在世上还都需要越来越加明白这个目的的真谛。可是每一次我们聚在这里敬拜上帝，就让我们一次又一次了解啊，这个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蛮有喜乐，应该是渴望每六天应该是渴望来到这里。因为这个我们上帝也知道，他并没有叫我们每一天都有集体敬拜，他就赐给我们一天 OK， 让我们预知，让我们预尝以后永远的敬拜。 So 如果礼拜天对你来讲是很无聊的，其实你等于是在说天堂对你来说其实还蛮无聊的。所以问题就是你必须要想说你要怎么样改进你的 improve your Sunday， 改进你的 Sunday OK。 你不能让你礼拜天的敬拜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变得很无聊毫无喜乐，只是哦，我只是得哎呦 yes, yes. Anyway OK， 如果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敬拜神以他为乐，我们就是荣耀神或荣耀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荣耀耶稣基督？这个就是说认知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永生神上帝儿子，他就是上帝 right， 他自己就是那永远的福乐，他是自给自足的上帝，他的荣耀不分给别人，他的荣耀已经是无限的，你不能够好像再荣耀他吧，用这么说。所以基督能够因我们得荣耀吗？会问这个问题。可以，因为这个是我们主自己说的，对不对？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分离的祷告，我们的主离开世界之前为他的门徒们，为属于他的人，父赐给他的人所祈求的，他对父说，凡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他们是说父赐给他的人，他一个也没有失落的人 OK， 因我们也得荣耀。所以当我们的主自己说他也因我们得荣耀，我们就不能用那种很好像一种很谦虚的啊、哦，我算什么我能够，他自己说我们能够荣耀他。但是我们必须思想，如果他已经就是荣耀本身，我们怎么能够荣耀他？所以 Goodwin 或者马克琼斯在这边延续古德温的论述，他说的确就神本质的荣耀来说，你注意开始这边开始讲到我刚刚提到他那个基督的三重的荣耀，就他本质，因为他就是神，他与父与圣灵是同本质同荣耀同永恒同尊荣的，就这个来说你没有办法再荣耀他 OK， 他不需要，他根本就已经 He's so full， 他不能够再被荣耀，这样用这种理解 OK。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荣耀他，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主自己说的。尤其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怎么荣耀他，就是父怎么差遣他，他现在怎么差遣我们，他怎么顺服父以荣耀父，父啊你交托给我的事我现在已经成就了，就借此荣耀你，这个就给我们一个荣耀他的模式，他怎么顺服父以此荣耀父，我们怎么顺服他以此荣耀他OK， 顺服基督，效法他，活出我们应该有的样式，这个荣耀我们的主。所以是的，我们可以荣耀他，但是又有另外一个成分，其实我们荣耀他就是瞻仰他的荣耀，并不是这个，就所要并不是关乎我们做什么可以加给他，我们是瞻仰他的荣耀，也圣经中的用词，当我们荣耀上帝的时候，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瞻仰他的荣耀 OK。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所以马克琼斯这边会讲，或者古德温会 Goodwin 会说，基督的三重荣耀就是他有他本质的荣耀，这个本质荣耀就是他是上帝， 本性的荣耀，没有人可以夺取，没有人可以取去，也没有人可以分享，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人可以直接看到这个荣耀而不死的。 OK， 可是 Goodwin 他会更仔细想，他除了有这个荣耀之外，他还有一个 personal glory。 personal 我们会说英文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会说他个人的荣耀，的确也是，但是如果你技术上面讲的仔细一点，这是他位格特有的荣耀。而这个位格特有的荣耀是只有基督有的，甚至 Goodwin 和欧文会想父也没有子也没有，为什么？他本质的荣耀是，如果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是同等荣耀的话，那个本质的荣耀是三个位格的都有的，同享同一个荣耀。 OK， 但是又有一个荣耀是专属基督位格的荣耀，为什么？呀呀呀！因为基督的位格 是什么样？他的位格是只有他道成了肉身，只有他在时空之中取了人性 assume human nature， 和自己在位格之中联合在一起，而这个之后是永远的。所以关乎这个事实，关乎这个身份，有其特别的荣耀，而父也没有，圣灵也没有，因为父没有道成肉身，圣灵没有道成肉身。这个其实很精彩，因为这个关乎又回到大祭司的祷告，当我们的主求他的父，父啊，现在求你荣耀我，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与你共有的荣耀，这个到底是什么荣耀？ Anyway，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荣耀，就是他的中保的荣耀。这个中保的荣耀就是关乎他执行他中保的职分而所得的荣耀，而因他忠心，因他顺服他的父，父因此荣耀他之荣耀。 OK， 好，经文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这边讲到他是什么？爱只是不能看见是上帝的可见的像 ，visibl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OK， 在这里其实如果说他是这边特别关乎的讲的是什么？或者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我们昨天晚上都有看这些经文。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它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OK， 或者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OK， so 如果没有人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而不死的话，而基督又是上帝儿子的，见过他的荣光是上帝儿子独生的荣光，他是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是那不可见上帝之可见的image 像，我们就必须思想这个荣耀跟上帝本质的荣耀可能不完全是同等的。也就是说昨天我们上讨论过，这个荣耀如果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话，是一个 mediated， 有一个中保，有其中保，所以我们才可以看见这个荣耀，父将子显现出来，显明出来，这个就有关乎他中保的职分了。 OK， 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主基督就是上帝与人同在之荣耀，这个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但是特别是他是与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有听到，他是与我们住在一起或帐篷在一起。之后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边他讲到说关于圣殿的事，来，你们拆毁这圣殿，三天之内我要 建立起来。约翰特别说，他是在讲他自己的身体。那圣殿，它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敬拜。为什么是圣殿？它特别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因为圣殿是上帝在辅救之中，我不需要你们做的地方，但是我让你们做。我让你们建了圣殿，然后建了圣殿之后，在利王记上第八章，上帝的荣耀又充满了圣殿，让人用可以某种可以领受的方式看到上帝的确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圣殿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在旧约的时候特别赐给他们这个建筑物，让他们能够知道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但是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就是那圣殿，他自己讲的，这是关乎他的身体。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将它建立起来。他现在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 OK， 但是那个荣耀应该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也认知他在降杯的时候，他在受羞辱的时候其实是被遮掩的，因此人们认不出那个荣耀，就羞辱他的职分。 Right，以赛亚书53章就已经告诉我们，他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可以认出来，我们都侵略他，我们都不把他当一回事。所以那个荣耀当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在肉身的日子其实是被遮掩起来的。所以神学家其实是有一个议题，你仔细想，这还是一个蛮认真的神学议题。哇，我们今天讲的有点太慢了，也许这个下礼拜可以继续讲。耶稣他 end 还是不 end？ 我太 end end 耶稣他英俊不英俊？ Is Jesus handsome？Or was he handsome? OK， 如果你看那个电影的话，你会觉得耶稣英不英俊？你看我们的那个画册或者什么，他英哦、oh, ，there， 他那边有个好，那不是耶稣啦，就是人以为是耶稣的。所以神学家其实有讨论，他到底英俊还不英俊 ？OK，No，、okay. 我们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画像，但是有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很的确，人们忽略他，没有认出他，甚至是他形象憔悴。以赛亚书52章那边讲到 ，OK， 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现在的我们的主得荣耀之后，他是比世上的子所有的人都英俊。诗篇45篇有。比所有的人都美，美加美或容美的 ，OK。所以登山变相，我们昨天晚上有讨论登山变相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在上帝的旨意之中，让我们一瞥我们的主要得荣耀的样式，其实也是让我们预告我们自己以后将要变相得荣耀的样式。我觉得我们这个后面的，我们下礼拜可以再继续讨论，就还蛮精彩的。所以我们应该还有两堂课，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点晚了大概五分钟，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技术问题上网的。OK， 我们有一些时间来集体的祷告，这集体祷告时间就是特别为我们自己，为教会，为今天的敬拜祷告，预备我们的心，真的是渴望借着我们今天的敬拜瞻仰主的荣耀，特别为今天服事的人员，特别为科牧师祷告。好，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轮流开口祷告，然后我来做结束。